惠登靈絕頂，一覽中山小。光明頂。陶傑，特別嘉賓傅蕾蕾。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。 今晚嘉賓魏平洲暫時最後一晚，壓軸的當然是一位氣質、才女、傅蕾蕾，不止才貌相傳，還有家譜，pedigree很漂亮，因為外公是中國百年第一 大畫家傅普錫先生，其中一個，不是第一，我哋好謙，但其實以傅普錫的才藝來講，都中外公認，認第二都好少認，而且他認第二好少敢認第二，譬如說 絕對在徐悲鴻之上，是不是？不敢說，徐悲鴻是發掘我外公出來的， 青出伊朗，是他送外公去日本讀書的，所以徐悲鴻 有慧眼，不如你講講你外公的故事，他是南京人是不是？他不是南京人，但他是金陵畫派，因為他在南京之後在南京扎腳，他是江西新余人，原籍江西，我外婆也是江西，在家裡說南昌話，他是 小時候住在一個茅廁的隔壁，他們那時候說如果誰願意清潔茅廁就可以住那個隔壁的屋。他小時候是多少歲？ BB到出生，因為是外公的爸爸叫做傅德貴，是保姐。 BB到出世的時候，因為是外公的爸爸在農村度逃走出來，即是沒有摘到腳，都是非常之，應該是最窮最窮的那一班，地都沒有的，那樣是長工之類的。那時候應該是肚餓到去街市，讓他們收檔之後撿地下的食物。那你外公的出世？那時候是那個情況之下出世的，之前都是清末，一九零四年，跟小平同年。那時候他跟外公的媽媽 感情比較好，他家裡的關係都比較好，我交你兒子識字，將他認識的幾十個字全部交給他，之後他學得很快，家裡有一個是做算刻的一個老師傅。 然後另一邊就是一個做裝裱的師傅，他跟這兩個師傅學了很多東西，一直自己自學。算刻趙之謙的《以可亂真》，接著就傳出去了。那時徐悲鴻已經很成功來到江西，有個 delegation， 有個代表團， 他們就聽說原來有一個這樣的小孩 算刻好犀利，咁佢就見到佢之後咧，就覺得呢個細路仔可以培養，咁就將佢送去日本讀書。 佢個爸爸叫傅德貴， 佢個老婆傅德貴，羅士慧，大仔啊傅小石。 即是你舅父， 小石是大的。第二个舅父叫傅二石， 二石是小的。跟着有四个女，傅益山， 傅益山是大姨， 傅益璇， 傅益璇我妈咪， 傅益瑶，傅益玉。

然後他在那裏介紹了很多日本的畫入中國 其實在日本本來要他讀的是瓷器，但他對那方面沒有興趣，他自己去讀東方美術史，跟著金元省的老師，他那時就開始翻譯 中國美術史的書，他23歲時寫了第一本中國美術史的書。 回來之後,他在中央大學,即現在的南京大學 美術系教書,做教授 一直開始畫很多水墨畫。 他的水墨畫,中國畫時有一個突破， 他自己創始一大一套的技巧， 歸納了中國古代唐宋以來的傳統， 以及注入了他自己個人的風格。 他比較喜歡臨摹古人的東西，但在古人的畫中吸收到一些元素，再將他自己的獨特的想法放進去。他畫很多楚辭、離蘇裡面的人物，包括屈原和離蘇裡面的神話雙夫人。 雙夫人即是劉眼淚、斗張姬，所以現在日本人對傅抱石評論非常高，尤其鍾愛他的人物畫。傅抱石的人物畫有什麼特色？他的人物畫其實 是他自己心目中想像當時戰國、六朝、東晉，他想像當時不同的人的樣子。因為如果你看他每一幅畫，他說這幅畫畫的是黃安石，這幅畫畫的是石圖，這幅畫畫的是屈原，你看到他每一幅 都會是差不多樣子，他自己腦裡面有一個杜甫是什麼樣子，他自己知道好像李白是什麼樣子，他畫來畫去就會是得那幾個角色，變成好像是他跟他們已經認識了的感覺。看傅抱石的人物畫，有一種隔世，他好像你這個畫家是隔世神交，你覺得他是懂得屈原的， 或者前世有很多世代之前，在那個時代春秋戰國或者六朝魏晉活過的，因為他畫出那種神韻、氣韻，這是一種說不出的神俏，不只是那個人物，而是屈原，而且還是2000多年前。 和那個人的氣質。 其實他的名字普石， 他本來的名字叫做瑞倫，他自己將自己的字改了做普石，然後以字行，以字行就是大家用他的字，即是白石也是他的字，不是他的真名。普石其實不是真名，是紀念屈原普石頭殼，頭殼，我們看小學都知道他抱著石頭下來沉下來，所以外公非常之 有些人以為他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很崇拜石徒，這個畫家，所以原來不是，是紀念屈原，是簡單一點，網絡881903.com，指點江沙，笑傲江湖，光明頂，陶傑，特別嘉賓，傅蕾蕾。 今天濕度真的很低，只有百分之47%，很少見，你還穿這麼漂亮的紅衣服，金木水火土屬火，你真的有這個感應，因為今天濕度低所以你穿這件紅衣服。其實我在香港一直都是穿很薄的衣服，因為真的覺得，出名了，因為真的很熱，在加拿大長大。 外公傅普石畫的屈原真的有一種2000多年前的神韻，看過傅普石畫的古人，日後那些不用看，有些落不似連環圖，有些像西方的輪廓，不同的畫家，不同的傳譯方式。不過我覺得看完傅普石的人物，其他真的 其實是他的人物畫比較最容易鑑定，因為人物最難學，反而有些山水、春法可以學到，但人物的精髓，尤其是對眼，是很難學的，因為當時的人單眼皮、單鳳眼。 那個眼勢但還要有神采，還有五官好像屈原那樣有那種悲憤。其實他的眼睛，我們自己家裡有一個說法，就是因為他畫的女人其實很像我們家裡的女人，尤其是像外公的媽媽，對眼睛真的突出。 其實不是單眼皮，但對眼很大，突出來意思是可能是甲狀腺有問題。是嗎？這樣的？我們全家的女人個個都是甲狀腺有問題，這樣對眼就會比較特別。這樣才會畫到雙夫人，對眼好像抹不大，對眼抹不大又好像是腫腫的。 那就好像剛剛那個神話人物的典故，其實是一個，我覺得其實是一個甲狀腺的symptom，死了老公，所以好悲慘，所以流眼淚流到對眼腫了，眼淚滴了竹道變成斑竹，或者是琵琶行一路哭一路哭的琵琶鬆哭，但其實我們家裡每個人都是眼腫腫的，怪不得。今晚我們上網，今晚光明頂製作 三幅，看看你爸爸畫的外公畫的這幅屈原像，這張畫名作，這張我最喜歡，亦是代表作人物畫裏面，你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，你怎麼看這張畫，為什麼你最喜歡這張畫？是在他40年代的時候。 40年代，最重要是這件事，民國時期，40年代，其實我是喜歡他這幅畫的神韻， 比其他人物的構圖更加簡潔，而且他很少打橫幅的一幅單人。他屈完他的樣子、表情和身上的衣紋，其實我覺得都找到有少少顧海之 以前畫人物的線條的感覺，但他後面用的圈染、乾濕的筆墨，反而已經學到很多石圖他喜歡用的乾的殉殺筆墨，所以就為之整個意境，我覺得真的他 很悲慘的一個感覺，應該是他花了很多心思去屈原神像的樣貌。這個屈原披頭散髮， 是披頭散髮，都是象徵著他心裡的意境，他那時的情緒。尤其這個構圖，旁邊有一條 對著壁羅崗、波濤洶湧，以及遠景一片空蒙。他很巧妙地用了留白，將後面留白很多。其實沒有的地方才是最有靈性靈氣的空間，比幅畫有東西的地方可以令到它可以呼吸。這幅畫背景的留白和前景 直筆、蘆葦、黒白分明、虛實輕重的對照很厲害。其實這一定要看原作才能看出筆墨的圈染到底是多少層次。 所以平時看照片、看書真的很難看得出。 你要看到實物，因為宣紙的一種 巧妙的地方就是每一種不同的宣紙都有吸水不同的，單宣、甲宣、甲宣，有生的有熟的宣紙，生宣熟宣做日本麻子、麻子、雲南、四川都有麻子。其實外公喜歡用的都是麻子，因為他比較喜歡擦用筆來做那些宣紙，然後 麻子是沒有那麼熱穿，而且它不是太生，一落到去不會立刻化出來。這張畫原作去了哪裏？這張畫應該在南京博物館。真可惜，為何不找出來，捐了給國家？南京博物館其實是不是，真跡還在嗎？還是那張仿製品？南京博物館今年應該會建好一個普石紀念館。 是一個專門，會不會放上去？應該其實南京博物館他們一直都跟我們家裡都關係很好。 網絡給1903.com